悉的，爱一个人爱的透彻，用不得爱错过的愚蠢，我依然相信幸福的可能，只有一个人我愿意值得在离开了以后还会心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

是回忆里爱情的香气，我以为不留痕迹，思念却没你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不要可以说 亲爱的你，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和方便面之间的故事。关于方便面又有着哪一些记忆呢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相关助理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和方便面之间的故事。关于方便面又有着哪一些记忆？ 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美独自照片中，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似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以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任意憔悴，千万世一碎，化石湮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似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以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都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碎，花事湮灭。 明月几时有？